既然太太去过了，我不必多讲了。 侬预备哪能？ 我预备要见见老爷。 老爷困了，侬叫伊做啥？ 没啥。要是太太愿意陪，那我不见老爷也可以呀。那要看太太哪能样子来安排。 讲吧，也许可以帮我一点忙。 好，要是太太愿意做主，那这个事体就好办了。我再给太太烧一口饭啊。 你以为我？ 嗯。 好，没啥。 好，是啊，太太，那么请侬改一个日脚吧。 后天来吧。 好，是啊，太太。哦，我倒忘记了。太太。侬刚好叫二少爷特地送拨我的100块洋钿，哼，拨我的个大少爷已经还拨那二少爷了。 哪个少爷？ 嗯，就是大海我个宝贝儿子。 啊！侬到俺老子里， 侬哪个不得进来个？ 铁门关了，叫我开翻墙头进来。 侬来做啥？事弄哪能啦？ 没人的。妈回来门口等呢。 哎，这个事体侬不要管啊，是我会得来的。此地周家事体我统统搞好了，你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。 等一等，侬替我拿此地的路啥样认得嘞？ 侬要预备哪能？ 同伊讲几句闲话。 大概侬有要， 侬认不定。 刘贵，侬请路啥样来？有我拉此地不要紧的。 哦， 我乖在侬听。要是侬不拿人寻来，这个人就丢了。侬可要当心点。叫伊拉拿铁门打开，让马进来。 好好好，我这种招牌啊，摆好子，我马上就要走的。哼，是王八蛋。 侬是啥人？ 是我的姑姑。 你要认你大少爷吗？ 嗯。 可是伊要上车了。 啊？伊要跑了吗？侬到外哪处里？侬叫这个太太走开，我要同侬讲闲话。 好， 请侬到楼上去吧。 好。我晓得侬为啥到此地，花路刚刚露出来，要债要杀谁的命？ 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，知道这是在米家里，刚刚露出来，要债要杀。是的你侬倒长得聪明又大方，知道这是在你家里，要不是刚才母亲阻挡我，我早就一刀开了你。可是我这宝贵生命不然。侬真的想去侍奉吗？ 侬相信我，我是真心。 是侬是一个痴心姑娘，伊这样我一家第二个人了。 我现在一个人先走，等我到了矿上以后，过一两个月，我再想办法再侍奉去。 可是我董事长少爷，侬讲的闲话能叫人相信吗？ 那我这里写好一封信，就是为了这个事体，我要把他侍奉看的，侬拿去看吧。 不要看，我没功夫看。 啊，那有啥办法呢？我只有这个一个证明了，我晓得侬身边有啥人的家伙，我现在的生命危在了侬的手里呀。 这家头少爷，事体就可能了了吗？侬晓得我是不是真的愿意拿我的妹妹来嫁拨侬呢？ 那侬要我哪能呢？ 我要侬的命啊！恨不得一枪杀了他！你来吧。平日要伤我娘的心，侬眼睛张开来吧。 啊，侬做啥？ 没啥，只要你带四凤好好的过年家。我就饶了你这条狗性命。 这个地方相信我， 不要多讲。拿我妹妹去寻得来。 师傅， 伊 没来啊？ 啊？我同姆妈辣辣雨头里寻过伊两个多钟头了，勿辣辣此地，辣啥地方？ 师傅又没到此地来，那伊到啥地方去了？哦，伊会不会？ 不会。侬以为伊会寻仙吗？ 伊会个，伊性子强，伊可能 少装腔。我奶奶一定辣辣此地，侬不要骗我，我伊叫出来。我一个 真的没来， 我奶奶一定辣此地。 啊，我等下。我听啊，师傅来了。哦，请侬到白天里去等一等吧。伊再也受不起惊吓了。走吧， 爸， 师傅， 爸， 师傅， 我看见侬正亮了三江码 我两只手冰冷，我心里受一下，我替侬去拿一件衣裳来捂一捂。 宝贝，侬让我看看你，这一生是好比三年长，我一头冲出家门口，昏昏沉沉，不知跑到啥地方。只听见后面娘亲喊，又听见雷声隆隆响。大雨倾盆打头啊，我不知啥来不觉啦。屋里糊涂莫进花园里，走到哪？藤路家乡的官房，我想在地心之下是神仙。 师傅，侬不是谁啊？ 抬头见你窗户里面灯光亮，你叫我怎能认识丢得下你？ 侬再不能使我心悲伤。 对，我只希望侬带我走，与我一起生活奔他乡。 叫我带了侬走。 对，侬不带我走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对，

侬就答应一声，将我们放。 这真是心 希望那也真。 越自由，永远要再见我。这个是为什么？今生今世。 师傅，侬讲啊，侬讲，侬要嫁给我呢？ 啊，师傅，侬， 想不到侬真没心肝，侬以为聪弟弟答应？好，聪弟弟，侬讲吧，侬打算哪能？ 讲呀，侬为啥不开口了？聪儿，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？咦，侬早晨还同我讲了，侬为啥不开口呢？ 不，妈。只要师父愿意，哥哥，只要侬好好对待师父，侬拿伊带走吧，我没啥。 哦，啊，侬一点不像我儿子。 也忙哪呀？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，他陪你父亲掌门事十八年，半辈子也过活泥路。只有女眷周家东少爷，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。可是他占有了我，又把别人爱，把我丢下不要我。 妈，侬不能听人啊！ 侬要去听伊，伊拉发疯了。 哼，你这个虚伪脏东西！现在我为了你的母，你把我杀成是疯子，可以开脱你罪过。这是我最后一口气，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，我要你亲口告诉他，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。 亏侬讲得出来！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，是你欺骗了你的父，是你欺骗了你的弟，是你屠杀下来欺骗了我。妈， 师傅，你来去听。我问你走， 不要走，大门锁上，侬走不脱了。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，伊就要来了。快爷，快爷， 快爷， 你走吧，快爷来走。 妈， 快爷， 不去。 侬看，伊来了。 侬那叫啥？买不起休息吧？ 我叫侬来见见侬的亲戚。 亲戚？啊？这个是做啥？ 让侬来见见侬的好媳妇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叫一声爹啊！哦，对，侬回来见见这个老太太。 嗯。 对，侬带上侬的母亲，也来见见侬这个娘。 死兵。 死兵。 侬还是到这家来了。 啊，你才是死兵。不是的，那弄错了，不是的。 他的是平儿的生身娘。 啊 啊！不，爹爹，不，爹不是的。 你的娘亲不是。 不。不是他，他不是我的生身娘。 胡说！侬不要以为同四凤一个娘来呀， 觉得脸上是无光亮，他就是你的婶婶娘。难道说你天人神心东八九光？是的，我生平做错了这个一件事情，是对不起青龙女的，有不到的地方以后就让平儿来补帮侬。平儿，据我来见见侬的娘亲。 妈， 平儿， 天呀！ 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 在不在？不在。 平儿，这个是。你说呀？ 也死了。 啊 啊！是啊，师母不当心碰上了跟周天的电线，你说呀，不晓得拉了一波，两个人一起出电线了。老爷，当心啊！侬不能闷在心里呀，侬要哭出来，侬要好好的哭一场才对呀。 凡姨，不要哭了，我是要发怒。 聪儿，侬一定能死了，侬家里会好好的，侬一定能死了，聪儿。 都是长时间， 只有那个武大海不讲道理，一定要进来就当家贴，打伤了我们几个人从小门跑了。 是，是他回来。 是， 我丢了一个儿子，我能再丢第二个？啊，病儿你，董少爷你，来人啊，给我救救董少爷！ 听众朋友，沪剧《雷雨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你好，听众朋友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毛维涛、何英演唱的《断桥》。

叫我子把身藏， 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是我白云接着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三观啊，纵然娘子是林若你是月亮温存令人敬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是灵所变，愿与你爱苦散来告别，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机飘飘，心中事 你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Cheese。